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龙翔道和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凌晨三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咁现时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近彩虹村，而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松屋村的快线亦都是封闭，车龙就排到过了蝴蝶谷。咁就因为道路工程，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快线封闭，龙尾彩虹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松屋村的快线亦都是封闭，车龙排到过了蝴蝶谷，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喺太子道东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井栏处。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近住西贡市中心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大开港漫，相信冇人唔认识邱福龙呢三个字，究竟系乜嘢动力驱使佢参与港漫制作40年呢？系爱定系责任啊？ 当然我是热爱漫画啦，如果唔系唔会挨到咁耐啦，系咪啊？而我相信要做得好先有人睇，但系其实推动我系我屋企人，即系如果我冇屋企人，我相信我会退咗休。并且是讲嘅，我系为咗漫画牺牲啊，其实唔系。 如果你都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试认真做，由子龙负责嘅慢动作啦。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对印尼朋友来讲，香港和印尼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我是阿卡，我是印尼人，来了香港读书，现在是香港做事。最大的分别我觉得就香港人吃饭可以搭配，印尼人少一点这样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了。学生回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的扶持可以说更为重要。除了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没有互相排挤的情况出现，协助他们重返校园这个重任就靠你们了。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斯芬啊，听讲阿妹咧骗财又骗色噶，你小心啲啊！ 嘿 ，Kitty， 佢而家冇呃我咪得咯。 佢仲结过两次婚添。 嘿，好多人都系咁噶啦，冇嘢嘅。 哇，斯芬你个人真系够大方啊！不如咁啦，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就同听众讲下情人有啲咩黑历史，黑到你会接受唔到啊！ 好啊，我冇咩接受唔到嘅。 咁啊好啦，听讲阿妹以前系男人嚟噶。 OK 喎。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啊，唔系喎，呢个呢边嘅对白唔系咁样，嗰边嘅对白先系咁样嚟过啊。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 个 feel 突然之间觉得咦，点解怪怪地咧？ 明明唔系咁噶，跟住之后啊，个系夜晚先系咁样嘅，日头系要讲咗个节目名先啊。好啊，嚟到。好啦，嗰下都系嗰边嘅。 你错咗个节奏啦。 系系系，嚟过嚟过嚟过，系乱晒今日。 重新试咗嚟过，重新再过。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 后援会。 报一报时间先啦。 而家时间系下昼嘅两点十分，就嚟十一分啦。预备。两点十一分啦， 好，跟住报埋天气啊！ 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喺我哋报时系 舒服翻，舒服翻晒 啊！件事 报时系咁玩噶 嗱，我系嗰边就应该系好啦，12:12啊，系啦，咁呢边唔系嘅，呢边系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嘅。你 Give Me Five 有冇一个套路噶？ 主要都有嘅，近排有嘅， 系系 不断讲自己名同埋讲节目名啊，话俾大家听你听紧啲咩咯 ？It's too late， 可以自己都系咁讲。而家讲有咩意思咧？ 点啊？今个礼拜有咩想讲啊？ 今个礼拜讲呢样，话说早几日咧，我帮我朋友去教授，咁因为佢 咩嚟噶？ 猫笼啊，佢谂住养猫，咁嗰晚就去佢屋企，咁于是乎就帮佢喺九龙塘站教授啦。 系系，8:09啊嘛，系咪？ 嗰咪就嗰晚咯，就系教授个猫笼啦。 啊，争几多钱啊？即系人哋用过定系 新嘅新嘅新嘅，咁啊上网睇到，咁然后其实 猫都有笼嘅咩？所以我真系孤陋寡闻啊！ 我都系个 friend 养我先知嘅，因为佢话系佢好细只嘅时候，佢谂住领养，咁未嚟嘅，咁总之佢嚟到嘅时候，要俾佢适应环境咧，个猫笼就会可能整得靓靓仔仔，就俾佢有一个觉得好舒服嘅地方， 哦、 然后等佢就打开个门嘅，等佢慢慢咁出嚟，咁但系如果佢惊嘅时候，佢就可以入翻去里边嗰度， 哦， 即系一个咁样俾佢适应环境，但系其实唔系用好耐嘅，咁、本身就谂住即系上网问下有冇啲养开猫嘅朋友有证啦， 系， 咁有啲抌得嘅抌晒啦，或者 会唔会佢惯咗喺入边就唔出嚟噶？ 佢唔，我唔系好知道再之后佢点样 train 佢。 即系每个嘅性格都唔同噶嘛。 系噶。 系啊，我都系中意匿喺房入边。妈咪，你唔好搞我啦。 系啊，打开到门都我都系入翻去啦，咁样样。系啦，佢话都系头一两个礼拜可能俾佢攞嚟适应嘅。咁总之咁咪买咗猫笼啦。咁佢就同嗰个 几多钱啊？ 呢、這个佢三层嘅。 哈哈。 $200+到啦。 哦，咁都 OK 啊 ，OK 啊，即系你用个零两个礼拜$200+。 系啊。 即系我以为个零两个礼拜你喐啲千几二千咁，我觉得哇。 得，应该。 俾两个纸皮箱入去啦， 好贵啊，大佬呢个价钱。咁咧，佢喺网上面就同卖家咧已经一早倾好晒嗰啲咁，咁就俾咗对方嘅电话我，又冇讲话，我唔知佢男定女嚟噶， 吓，哦，即系 WhatsApp 嘅， 系啦系啦系啦，或者佢用嗰啲 app 咧，旋转 app 嗰个， 哦，明， 所以即系文字对话，咁啊摆低咗个电话，约咗个时间，佢就话 有冇期待啊？ 少少嘅，因为佢话唔知男定女咁， 个名咧，个名咧。 冇， 即系如果个名系写住例如系 Luxury Girl 嘅，咁、一定系女仔名嚟啊。 佢因为佢直接将对方嘅电话俾我咋， 哦， 系啊，即系佢连对方嘅 account 名都冇俾我。咁、 哦、 但系卖猫笼嗰啲， 唔系咁当然有啲。如果你话 I love cat， 咁一定系啦，系啦。 咁但如果你嗰个叫Jamie Oliver， 唔系Jamie Oliver 男人嚟嘅 ，sorry， 系但系 Jamie 乜乜咁样啦， 咁都有机会系女仔啊，系咪先？ 系啦，佢完全冇任何资讯，唔知男定女，咁你去到打俾佢啦。咁我落到去之后，咁啊打俾佢，跟住听电话系一个把声都几靓嘅男仔嚟嘅，跟住即刻沉 咗 ，drop 咗，有几靓啊？ 喂，你再嚟教授啊？你去到边啊？ 佢高音少少醒神，但入咪声嘅。 喂，入咗你教授啊？你去咗边啊？ 唔系君子啲。 OK， 你啱啱讲有啲咸湿。喂，系哦，好好好啊，好啊好啊，系我喺度噶啦。 即系正常声啦，唔系我呢啲衰格声啦。 系啦，即系把声似三十零岁嘅男人啦。 即事业有成嗰啲。 似啊似啊，同埋爱猫之人有份爱心去吸引到女仔嗰啲声咧。 哦，阳光男人嗰啲。喂，你喺边啊？得唔得？ 嚟紧啦，嚟紧啦，嚟紧啦！ 喺边？系，冇问题。好， 系啦，嚟啦。 但我太假啦，我 系啦。你错咗啲。 我系嗰啲20蚊10份，20蚊10份。今日唔买你就走宝啦喂！ 唔养猫都可以买个笼翻摆嘢，即系嗰啲。 系。 咁跟住我落到去九龙塘有一揈嗰个出口，佢就喺嗰度等。 系系系。 跟住我落到去，点解我搵唔到一个阳光醒神吸引嘅男人？咁然后我就揾啦，咁因为猫笼都大个，咁啊尝试揾有咩人系 拎住好大嚿嘢咁样啦。 有个阿叔，全头白头发，甩甩地嘅，即系老实讲，同后把声完全唔夹，其貌不扬嘅咁企咗喺度。咁我觉得环境之下得佢一个系第二个错误。 我想知佢年纪系去到。即系你啱啱话声音年龄30岁左右嘛，即系我哋呢啲年纪， 嗰、那个我谂啊，40-50啦，个感觉似 的神， 唔系嗰边里边嗰啲， 哦，啲 同事啦，嗰边里边嘅同事嗰种啦，啲师傅嗰种师傅级嘅咁，跟住我就行问，我想问系咪即系猫笼啊？佢一开声，再电话嗰把声啊，同我人完全唔一样啊，跟住我个哇，即系声系真可以呃到人啦。跟住再嚟咯，咁啊帮个 friend 就即系用 PayMe 俾钱啦，咁你 PayMe 咁啊 scan 个 QR code 会见到对方嗰张相喎，同佢呢个样完全唔一样，喺 QR code 里边嗰张相，浓密嘅黑色头发，而且个年纪咧， 佢而家 白头发甩甩地咁样嗰啲嚟噶啦，但系嗰张相咧，即系 QR code 嗰张相咧，就衬翻嗰个阳光男人声啦。 佢会唔会都系帮人交收呀？ 唔知道，但系 唔系，但把声系嗰把， 但嗰把声系嗰把声啦。有机会嗰个 QR code 咧， 即系有机会系 人哋嘅， 系啦，即系帮人哋。 但佢把声就真系衬翻 PayMe 嗰个声咯，唔系衬佢真人企度嗰个声。我系即系有啲似啲人成日话啊，喺电台听你把声同见到个样好唔同咧，有个想象噶嘛。 啊， 我嗰一日就有一个咁嘅感觉， 完全明白晒系嘛？ 系啊，哇， 我俾你拣靓仔定靓声啦， 我要成为啊， 系啊， 靓声 吓，我要靓仔喎， 你要靓仔啊， 系啊， 唔得、 啊，我又唔系要做啲咩 一首歌一个故事嗰啲人啊嘛， 唔系、啊，但系啲女仔系话我识有一啲女， 识有一啲女仔。你认识有啲嘅女仔，唔系你识有一啲嘅女仔。我啱啱真系 get 到呢只字 ，sorry。 讲到呢个位又好似好 make sense。我认识有， 因为你识有一啲女仔，有时都会用声噶嘛。例如我早排讲嗰个交友 apps 都系 瞓着咩啊？ 我嗰日先同啲 friend 喺度讨论，你如何判断从声音去判断究竟一个人系靓定唔靓咯？ 我觉得判断唔到，你只能够判断到佢把声靓定唔靓嘅啫。然后你相信上天系公平，如果佢把声特别靓，个样应该都唔系特别靓咯， 系唔系咧？ 我觉得只能我咁样理解啊。 咪子晴把声靓唔靓？ 佢系例外嘅例子，例外嘅例子。因为我认识有一啲嘅女仔，甚至乎我曾经拍过拖嘅女仔咧，佢哋原来都有一个条件嘅，会就系想。男朋友把声靓啦，因为喺讲电话嘅时候，特别可能你临瞓前啊，有个人同你倾电话咧，佢话嗰把声觉得好紧要啊。反而靓仔，嗱，我哋访问过啲女嘉宾，有时都话，个样靓唔靓仔真系唔紧要啊嘛。 佢哋咁講啦，我咁聽啦，係啲女嘉賓咁講啊。 我以為我咁講過啲， 唔係， 我梗係要靚女啦。 我哋梗係要靚女啦，但係喺女嘉賓嘅角度，佢哋聲稱即係樣係唔緊要噶嘛。咁所以如果兩樣嘢揀咧，我寧願要靚聲。咁你有時你講電話拍拖 嘅咋，你唔好信啦。 咪多信啦，信系咁信啦，咁咪两样嘢咁拣咯。咁所以我会想拣靓声，即系同佢讲电话嗰样嘢都系。所以我拣女朋友，其中一样都觉得佢把声要好好咯。因为曾经一个成日同我讲电话女仔把声唔好听咧，好痛苦。仲要一晚讲个几钟电话，如果对方把声唔好听，受难咯，我觉得。 好啦。第二条问题啦，即系嗰个系第一个讨论嘅，即系要靓声定系靓样啦。 靓样啦。 第二个就系你如何判断嗰个叫做从声音去判断究竟 佢靓唔靓啦？ 佢靓唔靓啦？ 我真系冇啊。 好啦，但如果用你嘅呢个逻辑啊，假设我玩嗰个 apps 啊， 系 即系用声音对话嘅 apps 啊，系啊，呢坛嘢真系黑暗中对话，我同你讲。好啦，咁系咪靓声嗰啲你唔倾咧？ 唔系噶，因为。 嚴瓊把聲都好聽㗎。 睇點睇呢 都個樣都靚。 係。 係。少有囉佢都係。咁你係啦，即係如果你玩嗰個 apps 係咪要專門揀一啲係呀我未瞓呀係呀你氹我瞓呀咁樣啦。 我覺得又唔同喎、啊。因為你嗰個 app 張柏芝咁樣。 我是任何天氣。 我嗰日先睇完喜劇之王。佢入面系完美地演绎咗嗰种嘅沙喉声啊嘛， 系攞晒出嚟啊！ 喜剧之王入边， 我明白你头先提出嗰个问题嘅，咁但系因为你永远唔会见到对方啊嘛，咁所以佢把声你可以幻想一下咯，即系你叫真人嗰就另一件事啦。但其实啱啱讲嗰样嘢系好衰噶，即系好多人唱歌把声都好听，如果用我嘅逻辑，系得罪晒所有人， 我都靓声噶。是不是先 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下了再慢慢吻下无暇除下每一滴瑕疵吗既没看出来何必惊怕眼前若变梦便有好梦平凡人亦可轻易被神化如果看着我不妨梦一点完全望表面或是未完善用眼若可随年华磨损你要那种温暖何曾由我用我的嘴脸和眉目对烟不妨梦一点模糊地享受现在在你旁边掌心的软交换上前年不必看我的脸清楚放大了谁也不怕磨砂玻璃将光折射了另一个会发情愿一起散光远是见不得光的干脆别看盲目地爱吧无暇除下每一滴瑕疵吗既没看出来何必惊怕眼前若变梦便有好梦平凡人亦可轻易被情愿靠幻觉你就幸福之恋真的穿了再算你共我眼泪仍可找到对方比较有趣那面再搭前要是难避免看见了我就妈面如果看着我不妨梦一点完全梦表面或是未完善用眼若可随年华磨损你要那种温暖何曾由我用我的嘴脸和眉目对烟不妨梦一点模糊地享受现在在你旁边掌心的软靠幻想前面不必看我的脸要是想前面 一点。 揾你有尊奴麦尊奴， 你唔好引我笑得唔得啫？ 你而家想识，你想识啲咩人？ 你嚟啦，你踢啦，深情啲，深情啲嚟。 啱啱听过麦浚龙 梦， 到听我哋嘅 爆笑小剧场。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A. 波成 与导演一， 全世界 ready 啊！ 导演啊 ，OK 噶啦。 嚟啊！ Sound speed, camera roll, 魔关到第十场第一 take, action! 余文拎住包袱慢慢离开警察学堂，灌起一念疑惑咁望住呢个背影，若有所思。就喺铁门关上之际， 导演啊，做咩事啊？ 冇，试下你听唔听到我嗌啫。 唔系嘛？咁捞机之前你唔试？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A. 波成 与导演一， 全世界 ready 啊！ 导演 OK 啦， 嚟啊 ！Sound speed camera low， 魔关到第十场第三 take action。 志伟同朝伟二人去到唐楼同买家进行毒品交易，突然之间，志伟话要改变交易地点，朝伟思索一下，行咗去窗边，用手指。 导演啊，有咩事啊？ 心情唔好，唔拍。 唔系嘛？咁搞法拍到2046啦！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A. 波成 与导演一， 全世界 ready 啦吓，嚟啊！ 导演啊 ，OK 噶啦 ，OK 啊，嚟啊 ！Sound speed camera roll， 魔关到第23场第四 take action。 刘华用警署嘅电脑通风报信。send 信息去旺角区内所有嘅电话，赵伟一打开嚟睇，上面写住： 导演有咩事呢？ 我副黑超咧， 唔系嘛？你估你系假慧王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A. 波成 与导演一。 全世界 ready 啊！ 导演啊 ，OK 噶啦， 好嚟啊 ！Sound speed camera roll， 魔关到第31场第二 take action。 志伟坐喺警署，旁若无人地食住鱼蛋粉，台上面摆满唔同嘅美食，但令人奇怪嘅系，成间房一片寂静，冇人敢出声。忽然之间。智慧一下将 导演 cut 咩啊？ 不穿路啊！整杯俾我。 唔系嘛？你唔好转头同我啊 ！Americano 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A. 波成 与导演一， 嚟啊 ！Ready 啊！ 导演搞定了， 好嚟啊 ！Sound speed camera roll， 魔关到第43场第二 take action。 刘华上到天台揾朝伟，两个人对望住，突然之间，朝伟用枪指住刘华个头，两人对峙住，千钧一发之际， 导演啊 ，cut 咩啊 ？cut 你派 ，draw for you know， 唔系嘛？拍紧你喺度玩 you know。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 PA 波成。 预导演一。 嚟啊，全世界 ready 啊！ 啊，导演啊 ，OK 噶啦 ，OK 啊，嚟啊 ！Sound speed camera roll， 莫关到第49场第三 take action。 朝伟坐上的士，吩咐司机去翻正门。喺车上面，佢一直忐忑不安。当佢一落车，秋生就喺天台跌咗落嚟 ，bang！ 导演啊！咳得未啊？ 唔系啊嘛，拍到最尾瞓着咗。 完。 好，转头会有 今日嘉宾海林 Evina， 系可以去 Instagram 嗰度睇下相先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白宫玫瑰园上星期六举行提名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仪式，出席者至今七人确诊新型肺炎，包括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白宫前顾问康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两名共和党成员麦克和提利斯，以及圣母大学校长詹金斯等。另外有三名的白宫记者亦都确诊，其中一人出席过提名巴雷雷特的记者会，一人曾经出席白宫记者会。另外除了早前确诊的特朗普高级顾问希克斯之外，特朗普的竞选经理斯特平病毒检测亦都是呈阳性，两人都没有出席过巴雷特的记者会。有报道引述消息说，巴雷特在夏天亦都曾经对测试呈阳性。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话，当局正系同11个国家磋商建立旅游气泡，旅发局会同业界商讨卫生服务准则，协助卫生署研究相关嘅措施，俾旅客安心来港。彭耀佳说，香港现时仍然未通关，相信今年11黄金周入境旅客人数会非常低，希望待疫情回落至低水平之后，尽快重推旅游就在香港计划。彭耀佳又说，旅发局非常重视会议展览项目，预计有几个活动明年底至到后年在香港举办，相信可以带动住宿和餐饮等业界收入。有团体调查发现，以街招形式为劏房招租的人士中，半数是业主，他们要求租客支付的按今年上期多数都是较地产中介低。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在区内收集42张出租单位街招，发现涉及21名的业主和11名地产中介。42个招租单位中，一半是成功出租。调查发现，五成联络到的招租人士中，12人是业主，除了一人说会收取两个月按金之外，其余只是收取一个月按金。而11名地产中介中，只是有3人收取一个月按金，6人收取两个月按金。联盟建议政府长远设立法定标准租约，保障业主和租客的租务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星期一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咁啊， 大家好， 系我哋叫做海林嘅，海林你好啊 ，Hello 你好， 咁啊，但系亦都见到你会有另一个英文，譬如 Evina 嗰啲咁，我听到你话你会有一个习惯，得闲就会改下英文名咁啊， 系因为我个人可能比较性格多变啊，女人系善变噶嘛，咁我见到啲人诶个样好靓，跟住个英文名又好听，我就会跟住佢改，即系就会觉得自己好似高一级咁样。 你试过改啲咩嘅英文名？ Vanessa 啦， 嗰时见到边个谂起改 Vanessa 嘅 ？Vanessa 系我表姐帮我改嘅，但系之后咧，我之前间公司啦，就有个高层啦，叫 Vanessa， 咁就唔系咁好啦，咁系啦，大家都明白点解啦， 同老细撞名费事啦，咁样。 咁咧之前细个就叫做 Nikki 啦，因为中意周丽淇嘅。 哦， 系啦。 OK， 跟住咧。有咩名？ 仲有一个叫做 Clementine 啦，因为太难读啦，所以就改咗。点解我会中意？因为之前睇一个人打机，咁有个角色好讨好嘅，跟住系丧尸 game 嚟，跟住我就中意个女仔，同埋个意思系好有意思嘅呢、這个英文名。 点串啊 ？C L E M E N T I N E 系 哦，咁复杂嘅。 你个 Ken 好好咩？你都叫 唔系啊？我签文件系叫 Ken 嘅， 系 个原因系唔想写咁多笔画啊嘛。 哦， 我细个。系咯，我细个就叫 Ken 咯，因为唔想写咁多笔画，英文唔好嘛。细个 叫你阿一都系， 我系啊，我 一 我叫阿一个原因都系唔想写咁多字啫嘛。 咦，但我个中文名系好多笔画噶，好似佛抄咁，由细到大苏海林咁样。 海林系边个海边个林啊？ 海旋门个海林系黄木木。 哇哇，好多笔画啊！ 要写下先系嘛？ 你叫阿二咯， 系啊， 一路林落去咯， 同埋阿二咁样。 三咁样。 第一印象。 先嚟第一个部分咧，就叫第一印象嘅。咁呢一样咧，就系俾海林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喺文字方面会有啲执着啊，或者修养上面，我哋自己两个之间觉得有一个系高啲嘅。你觉得边一个？ 哇，好惊讲错嘢喎呢个，即系边个系随和啲系嘛？ 睇你点解读 系咯，文学嘅修养都系一个正面嘅。 边个似系读书读得多啲啊？ 书人 读书读得多啲，我觉得系。波城多啲 ，OK， 都似啊， 系咪因为 又戴眼 镜、啊， 又唔系着波衫， 系啊，因为着波衫觉得佢 sporty 啲咯，即系行山啊嗰啲，可能 粗人咁样， 唔系嗱，唔可以咁讲， 就算系咁谂都唔系咁讲。好啦，你估系我嘅真正嘅答案， 系 你估错咗。 我睇人系好渣嘅个阅历， 即系答案系一嘅，即系首先佢有阵时候会。抛一啲嘅一啲句子出嚟啦， 系该死唔会病啦、 啊，系啊， 其实几好啊，深藏不露， 系一树梨花压海棠啊， 啊海棠啊， 海棠啊， 系海棠系食嗰啲， 系食嗰啲紫菜嘛， 系啊， 呢个其一啦，表征，第二就系佢对啲字嘅意思系比较执着嘅，我近嚟都发现佢， 系系系，即系例如兴奋同开心咯。 佢好執著呢啲字嘅最近，所以成日節目可能要讀一啲劇啊，寫劇本啲文字佢都會執著。好，我哋寫住先，再諗諗個字點樣 tune 啊？ 係啊，因為我寫 Instagram 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我有時係會寧願好整齊，我唔知係咪強迫症啦。即係如果第一句係七個字嘅話，我跟住嗰句都要七個字咯。然後盡量係諗翻即上面嗰個第四隻字。 咁似中文嗰啲咩頂針法啊？ 即係寫詩咁樣。即係如果我覺得第四嗱第一句嘅第四隻字係個動詞嚟嘅話咧，咁我第二句嘅第四隻字都係個動詞咯。 哦， 係啦， 要工整嘅。 係啦，工整咯。 今次而家嗰啲新聞即係。蘋果嗰啲廣告嗰啲，即係打斜原係一個句子啊，嗰啲即係成篇嘢。 哦， 嗰啲叫咩？我唔係好。 佢藏頭詩 類似藏頭詩嘅嘢咯，嗰啲咁樣。 又未到呢種嘅，但我覺得要工整咯，啲嘢整整齊齊先靚咯。 係 係啦，蘋果嗰啲就可能係港台 DJ 又出事。 哦，講講得㗎呢度。 冇嘢， 係啊， 我哋都出事。 又或者可能係有陣時候一寫嘅 IG post， 佢會引經據典多啲嘅。 哦，係 即係譬如佢因為佢有讀佛學嗰啲咧，佢會引用裏面嗰啲嘢， 即時空 係空即時識咁係。我寫嗰啲就口語化嗰啲就 casual 啲，所以我哋係唔同 style 嘅人嚟嘅呢方面。但係點解會諗起呢個問題？就因為我睇阿海林你嘅 IG 譬如寫 caption 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有啲心思嘅，我覺得 佢睇到有啲興奮嘅佢。 但係其實咧，即係我人係直接嘅，即係我有啲係即係參考人哋啦。 嗯， 係啦，我未必係所謂原創，但係啲相我都會。自己諗下點樣，但我其實好多人都話我圖文不符啦，但我已經去慢慢去改進咯。 嗯， 即係其實好難 即係一樣咯，即係同講嘢。 譬如我好記得有一個嘅財不可以露眼，你將個財字轉咗做係身材個財，唔係財富個財咁樣。 係。 咁即係我覺得啊，你都有少少心思度過喺裏邊咁樣樣。 係啊，因為而家人咧，即係而家啲人其實唔中意睇悶嘅嘢，例如 sell 一樣產品都唔會嚇你 hard sell 佢冇用嘅咯，其實。 嗯。但你知道啲人中意睇呢一樣啦，但其實你自己心底你中唔中意去即係諗呢啲或者度呢啲去出一個 pose 咁樣？ 即係我個人咧，之前有睇過書，其實冇人會抗拒一個幽默嘅人。即是令你开心，同埋我之前睇过一样嘢，就系如果一个人令你唔开心，其实真系喺你银包拎钱咯。点解？因为你要用钱买翻开心咯。佢令你唔开心，即系你又要用钱去买开心，咁啊即系喺你银包拎钱。我觉得系咁样咯，所以我系中意令到人哋开心，同埋大班人去性感啦。即系我要做特别嗰个就系幽默咯。 系， 即你觉得即性感系一个即系一个手法啦，但你最想表达俾人睇系一种幽默嘅角色咁样。 系啦，同埋即政治嘅，我都希望用幽默嘅方式或者即令到人哋去注意啊咁样咯。 嗯，你试下讲个笑话嚟听下。 吓，而家讲唔到，唔好意思。 我好中意呢种直接啊 ，sorry 秒回啊，sorry 而家真系谂唔到，唔好意思咁。咁但系你去出一个 post 嘅话，有时有冇可以即动辄可以用好长嘅时间去谂嗰个 caption？ 因为有时唔容易噶嘛。 哦，系啊，系啊， 系啊，即有时你有张相啦，但系我写啲乜嘢咧，或者点样修饰咧，咁样你会唔会用好长时间嘅都？ 都会嘅，同埋我会一系 Facebook 见到搞笑就会 cap 低，我会即有一个相簿系 cap 低晒所有搞笑嘅，我有即我相信我会有一日会拎得翻出嚟用咯。 哇！ 同埋即可能你时有咩广告嗰啲，我即即而家啲人都唔想黑 sell 噶啦，即用搞笑方式去 sell 翻系 OK 啦，即而家啲人去接受呢样嘢。 我 cap 低我个样咯，啊几搞笑啊！ 如果系一呢个样，你要落 caption 摆喺你个 IG。 新奇事产， 嗱你自己讲啊！ 你又橙色衫噶嘛？帮你整一个 caption 先， 系啊，可以 sell 我同你讲。 系啊， 我试过同 S 讲嗰个橙。 Annoying orange， 系 Apple。 咁似嘅点解？ 系我好无聊，成日会练啲咁嘅嘢。 新奇事产，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女神大揭秘嘅，咁就想阿海琳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头先我哋一问你嘅时候，你已经好快就谂到啦。咁究竟你谂到嗰样系咩咧？ 即可能你哋觉得冇乜嘢，但系你哋唔会估到就系我夜晚唔中意查 咩 啊？夜晚唔查吓？ 唔系唔中意，即系比例少啲，即系朝早会查嘅。嗱，系咪真系好秘密先？嗱， 秘密 嗱，我真系将豁出去噶啦。 夜晚唔刷牙喎，食完任何嘢都唔系即 系我通常可能尽量唔好食嘢啦，瞓前几个钟咁会好好啲啊。 咁即系你每一日系主要系朝早刷牙。 即系嗱，不如咁样讲，一星期有七日，可能我有三至四日夜晚会刷牙啦。咁 其实有三至四日夜晚都系唔刷牙啫，一星期嚟七日，咁你有三至四晚唔刷牙，即系一四有三至四晚会刷牙咯。 系啊， 系咯， 都有一半一半嘅。 咁都系秘密啊。 系 但你个比例唔好讲到会刷牙好高咯，因为刷牙个比例都好高，都系50% 嘅。 系啊， 佢以语言艺术呃咗我一下。 系， 但我谂一谂，唔系，一星期七日， 系啊，四日冇刷牙，差唔多咁样样。但系点解你怕烦啊？定系？ 因为有时咧，即系我个人比较任性嘅，即系我觉得刷完牙，哇，我又想食嘢，即系。即不停 loop 呢个过程，我觉得冇意思啦，不如唔好刷。 但你冇蛀牙嗰啲问题嘅？ 冇嘅，暂时。 佢都惊一惊啊！ 唔系，但我觉得呢、這个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都关些少系你个基因事，即系等于肥同瘦，有啲人觉得都关基因事啫嘛。我有个表弟系夜晚唔刷牙嘅，但系佢日头就正常刷啦，佢真系一星期七晚都唔刷，但系佢冇任何蛀牙，亦都冇任何嗰啲茶渍啊、咖啡渍，完全冇噶。 咁劲口气都冇。 唔系咁口气就口气大嘅个人， 我方面嘅口气大。 有钱嘅，细口气大啲， 大声啲嘅讲嘢。 未到有钱嘅，咁但系佢系佢系即唔知点解佢唔刷牙就冇呢、這个都冇呢个问题咯。但我而家系有牙线啊、牙缝刷啊。 你是另一個極端嚟， 係啊，又受口水啊， 所以你更加唔明白海林佢呢一種人。 但我都蛀牙喎，我仲要倒牙根添喎嚟緊， 佢好羨慕你，所以你明點解頭先佢咁嬲就係咁解。 原來係咁，同基因其實關事，即係我例如成日夜晚打機啊嗰啲，即係我都冇近視，即係50多度咯，即係我阿爸阿媽都冇近視，因為 哇， 系啊，冇近视，我都冇近视。 呢下我嬲啦都，我六七八度，我以前细个都唔系打好多机，点解我都要戴？ 嗱，读书啦，因为你读书， 我都唔系好读书噶咋，系啊，但唔知点解就会戴眼镜啦。哇，咁你个基因都 基因几好啊？ 但系即系当然唔好，即系我爸爸妈妈都唔系好高嘅，但系唔高都有唔高嘅好处咯，我觉得。 但你都唔算矮 咯， 系因为着咗高踭鞋啫。 几高？一六。 163 O K 啦，女仔嚟讲。 但系而家200后通常系170。 哦，咁啊系，而家僆仔越嚟越高喎。 系咪呢一脱又好似高翻？ 系啊系啊， 即系以前我啲同学矮 嘅，90后最矮，我想讲， 即系我哋呢啲特别矮咁样。 肥仔你咁矮嘅。 咁所以啦，刷牙呢一样就系好少会俾人知道关于你嘅一样。 系啦，即系。系咯，我阿爸阿妈，喂，你不如刷牙啦，因为可能冇啦，啱我可能又会食嘢咧。 但你唔刷牙，你会唔会都即食下香口胶啊？ 朗下口啊？ 夜晚 系啊？ 吓，我唔食香口胶嘅，因为咁朗口即系朗口不如刷牙。 嗯， 系， 即系一系就唔好做，一做就要做到底。 嗯，好似好有原则呢下，呢下佢突然间好似有原则咁样。 但你食啲咩多嘅咧？夜晚？ 夜晚叮叮嘅嘢食咯，即系咯叮嘅嘢食咯，即 系大份量嘅喎啲嘢都。 唔好咁谂，可能有大咖喱鱼蛋嗰啲。 唔系，咁你唔会就系叮我叮一粒啫，唔会啊， 你都六七粒啊， 你叮一兜啊。 即系你觉得系份量而决定应唔应该刷牙？ 唔系啊，份量决定应唔应该食啊。即 系刷牙都预咗你系啦噶啦， 系啦，即系无啦啦。喺卡路里300嘅，夜晚临瞓前整啲咁 heavy 嘅嘢。 人生即系我觉得一定要食嘢咯，即系节食系会好唔开心嘅，即系民以食唔系， 系民以食为天， 系啱， 系 系啊， 系。 咁所以你系唔会戒口啊，或者嗰啲从来都好少嘅， 少啲咯。我即系我系开心吓、要食嘢，唔开心更加要食嘢啦。嗰啲人咯。 咁你系食咸嘢多定即系甜嘢多嘅？ 我中意食甜嘢多啲嘅。 食咩嘅？ 甜品咯。 哇！ 我唔知道答咩好。 即系咩类型嘅甜品？雪糕啊，糖水啊，即系 软 糖 啊。 我个人唔拣因杂食嘅，就系、是、我乜都啱嘅。 佢又好似抛啲好有原则嘅嘢。 我乜都啱嘅，但系最重要系我嗰刻想食咯，就好开心。即系我觉得平同贵都即系可以食，即系能屈能伸咁咯。 你真系代咗好多嘢身，我发现。咁你会唔会形容自己嘅生活习惯？先撇除改唔改到啦。都覺得有啲唔算健康咧，你會唔會覺得？ 係啊， 但係你係 開心咯，至少自己想要。 我不要 feel 今集好多金句可以 keep 出嚟喎。 至少自己想要咯，我覺得。 係，所以係冇諗過話要即係 tune 下，或者有時食多啲菜啊嗰啲，你都。 我有食菜，我中意食菜嘅，即係打邊爐，我中意食菜，因為好重味。 你有冇聽過話打邊爐食菜咧，索曬嗰啲油，其實都唔好健康。 我会改一下，一开头食咗先咯，食咗先啦。 唔系唔使特登嘅， 唔 使特登嘅，你活出真我得噶啦， 开心就得噶啦，今日开心就得噶啦， 你开心就 OK 噶啦，咁 我今日做访问志在开心啫嘛， 唔系唔求啲咩啊，好简单嘅啫。 系啊，咁啊唔系讲赚钱噶，今日系啊， 活在当下。 系啊，搞手都系但求打个和嘅啫。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可能玩嘅。咁啊，有一日你发咗一个好恐怖嘅噩梦。 嗯， 以下边一种嘅噩梦会令到你瞓醒之后啊，都留有余悸，觉得恐怖啊、呕心或者惊嘅咧？ 系 有4选择，凭直觉拣得噶啦。 系 A 就系自己全身赤裸，身上面爬满咗啲好核突嘅虫仔。 哇，已经好恐怖啦。 B 都系全身赤裸。隔篱有好多人围住你喺度嘲笑你。 啊，点解全部都系全身赤裸噶？ 系啊，全部都系嘅。C 亦都系全身赤裸，已经成为一具腐烂嘅尸体。同埋 D 全身赤裸，瞓咗喺一个又污糟又臭嘅奇怪老头隔篱。你觉得呢四个你听完之后，边一个似系瞓醒？都仲系会觉得最惊、最恐怖、最核突嗰样 咧？即系核突，但系唔会。会唔会唔开心先？ 你瞓醒会心寒。 心寒啊！心寒，我谂第一咯，因为我好怕昆虫。即系如果有睇 IG 嘅人都知道，我系差唔多之前每一晚都有决战曱甴啦，差唔多可以做嗰啲即系动物全心思，不过系小强嗰只咯。 嗯， 系，所以我谂系第一咯。 系，你觉得 呕心嘅虫，你顶唔顺嘅。好啦，阿一咧， 我应该拣 C， 已经成为一具腐烂嘅尸体。 系 有冇特 别？即因为 A、B、D 咧，系一啲 有阵时佢瞓喺 外在嘅嘢， 佢最尾系核突嘅老头，佢系可能女人。 唔系，但我意思系 A、B、D 系一啲叫做唔系一啲 supernatural 嘅嘢。 哦， 即你谂下 A、B、D。嗱，我唔好話會發生啦，但係邏輯上係行得通嘅。我瞓咗喺度，然後重攣啦，或者瞓喺度有人笑啊，肥仔抵死啊咁樣。然後 D， 然後可能隔離瞓一個你唔中意或者直情醜樣嘅人，都係啲邏輯上行得通嘅嘢嘛。但係 C 係你直情見到自己係腐爛緊嘅一條屍體， 唔 make sense 喎。係 啊，即係邏輯上係唔通。你知道我個人最講邏輯嘅。 係。同埋我有一個嘢想講，之前話咧，發夢根本係唔會見到自己個樣，從來都。 是咩？ 系咪咧？ 即系你发梦唔会见到自己个样，即系你唔会照到镜，根本就唔会见到自己个样。 诶，唔系，我试过发梦照镜喎。 吓！ 但你见到自己个样？ 见到，系、okay, 啊。 我试过一次，逼自己去试下发呢个梦，跟住即刻唔知转咗另一个画面咯。 哦，我试过发梦见到，我试过嗰次发梦系好古怪个梦，喺 exactly 屋企嚟嘅， 系 即系我而家瞓紧嗰张床，无啦啦有个罗兹威尔人。 咩嚟噶？ 即系嗰啲 外星人， 系嗰款咁嘅 look 噶啦。咁喺梦入边咧，喺梦入边啊，我强奸咗佢，系啦，好古怪。 你嘅状态 做乜嘢啦？ 你咪睇完 Pornhub 啊？ 我要拣 E 啊！自己全身赤裸，隔篱有阿一喺度。 系啊，外星人啲嘛，佢系梦嚟啊， 梦嚟嘅。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喺佢反抗期间咧，佢咬咗我一啖。 嗯， 系啦，咁佢我只眼咧个瞳孔咧就由黑色变咗银色。咁然後我就即刻衝去廁所睇啦，咁然後就望到塊鏡就不斷變色變色變色，然後透過塊鏡見到自己隻眼變色咯。但我唔知點解對於呢個夢咧好記得嘅， 係 係會記到依家。 係啊，我諗應該係我中學嘅時候發過一次嘅咋， 哦、 因為我記得我瞓醒嗰下係真係即刻衝咗去廁所睇下塊鏡隻眼有冇變色咯，係 咪變咗色？ 係啦，我師姨佢真係同我做手術咯，因為有好多咁嘅都市傳說噶嘛。 我明白， 係喺夜晚嘅時候做完之後， 咁你咪睇下自己下體。 冇嘢，冇嘢，冇嘢，正常，正常， 系 安全， 安全，冇死角， 系啦。 我咧就系同可能一人会拣 A 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间唔中会发一个梦嘅， 系 就 系、 是、有两条隧道都系逃生出口，一条咧全部都系鬼，一条咧全部都系曱甴。 我拣鬼啊！ 我每一次都系拣鬼，因为我好怕喺即系周身。成個隧道佈滿曬嗰種，有時候瞓覺咧，瞓喺張床度啦，會幻想係下即係牀下面咧，周圍圍住曬都係啦，跟住會爬上嚟咁咯。 之前咧，海洋公園都有個主題就係、是、即係可能玻璃啦，跟住下邊就係全部曱甴咁樣咯。我都唔夠膽去。 所以但凡發到同呢啲即係特別曱甴啦嘅夢咧，我瞓醒我係會起雞皮，同埋會驚醒，覺得哇好頂唔順啊！所以我會揀 A 嘅都係。咁、但係究竟呢四樣嘢，呢四個選擇反映緊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會揭曉噶啦。 好。 失血中的傷口，沾污了我雙手，儘管得救，怕死怕死不走，心中那裂痕隨之將身體解剖。當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像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如果荒岛中有你伴我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行。你也淡看，荒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物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过便算、如果 淡看，旷野中十方，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升高，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就总要寄托逃避过内心的虚空，活在想象最美好，浪漫化这一切可覆盖糟糕，越是好越怕最终得不到，才惊醒才发觉已变做野草，不再捉摸，把酒看月光，风刀中与你互相消磨，不死也是错，暗里都沉重。 又否认民主派扮激进，认为是政府不断打压反对声音，议员才会有激烈反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一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龙翔道和呈祥道都有道路工程的，咁直至到星期一凌晨三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的快线仍然是会封闭，现时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而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松屋村的快线亦都是封闭，而家龙尾就去到长沙环天主教坟场。咁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因为道路工程仍然封闭，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松屋村的快线亦都是封闭，龙尾长沙环天主教坟场。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坑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后少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天光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新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近南围。提提大家，在长沙环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丽角村的中线而家是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如果十分是满分，波城的幽默指数你会给几分？ 波城我给八分的，我个人很先入为主，射手座我觉得挺好，他都是搞笑类型，就是直接那些类型，所以我都挺欣赏。 Hello， 我是海琳 Irina， 想知道我的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我哋今日嘅嘉宾海林喺度嘅，咁我哋就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重复一次个情景嘅，假如你夜晚发咗一个好恐怖嘅噩梦啦，以下四个边一个你觉得你瞓醒都会留有余悸，觉得真系哇好唔得啊，惊啊，瞓醒都惊嘅咧。咁四个情况咧都系瞓醒发现自己全裸噶啦，但系见到嘅状况唔同嘅。A 咧就系见到身上面爬满晒啲核突嘅虫啦。B 咧就系隔篱好多人围观笑紧你 ，C 咧就已经变成咧一具腐烂嘅尸体，同埋 D 隔篱瞓咗一个污糟同埋好臭嘅奇怪人喺度嘅，系啦。咁究竟反映紧啲咩咧？我哋做一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呢个心理测验测嘅系你嘅难明指数，拣咗 B， 全身赤裸，周围有好多人围观同埋笑你呢一个选项嘅朋友。你的难明指数是有 40%， 其实你的个性都比较直率，喜欢有那句讲那句，只是有阵时要面啫。而揀了 D 的朋友，即是揀了自己全身赤裸瞓在一个又污糟又臭的怪老人家身边，你的难明指数达到 99%。 你的性格是很难捉摸，行事作风成日都唔按常理咁样去做，思绪仲好跳跃添。对于事情嘅逻辑见解亦都好独到。咁今日好似阿一咁揀咗 C， 发现自己全身赤裸，但係已经成为一具腐烂嘅尸体。又或者好似海林同埋波胜咁揀咗 A， 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身上仲布满住啲好核突嘅虫，又代表你嘅难明指数有几高呢？ 你龙爪手， 其实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系讲紧啊，你个人有几难被明白啊？ 但我想唔想俾人了解先？有权我唔想俾人了解噶嘛， 所以就伪装。 可能系噶，可能系噶，我即管就睇下啦。 准唔准？ 讲下阿一嗰个先，佢就系拣咗 C 啊，已经成为咗一具腐烂嘅尸体。嗰、那个难明白嘅指数咧？20% 啊，咁易明咩我？ 你唔中意啦又？ 系咧，又嬲啦。咁啊，拣 C 啊呢一个选项嘅人咧，多数个性比较单纯啲，行为举止上系直接，同埋唔中意谂太多，甚至对某啲人嚟讲，仲有啲可能傻更更咁样。咁但系呢啲人本质系善良， 系 啦。咁就算讲错嘢，可能都冇心嘅。咁好多嘢都摆晒喺块面度，所以其实都系几好了解嘅一种人嚟嘅。 我咁蠢嘅咩？好似 唔系，但系你有文学修养啊。 咁我同阿海林揀嘅呢一个咧，我哋要俾人了解嘅指数咧，难明嘅指数非常之高， 180%， 系四个里边排第二高。咁佢就讲啦，我哋揀 A 嘅人基本上咧非常之凭感觉行事嘅、而且情绪嚟得好快，可能上一秒想喊就喊啦，跟下一秒想笑就笑啦。遇到啲咩唔开心嘅嘢咧，亦都会即刻嬲就摆晒喺块面度。咁所以成日会令到另一半咧，俾你突如其来嘅情绪杀个措手不及，人哋就捉摸唔到，即系究竟你想点啊咁？你自己觉唔觉？ 但其实都即系都摆晒喺块面度啦，咁好难明咩？ 唔係，我擺曬塊面度，唔代表我知道你嬲咩啊嘛。 啱，又啱。 你有冇試過啊？ 梗係有啦。 係咯。你明啦。 我明啦。 你又 係我係嗰啲唔開心嚇，你自己估做錯啲咩啊？ 係啦，即係我知道你嬲，但唔知道你嬲乜嘢。 咁你想點啊？ 係啦，你想點？ 你覺得咧？ 你唔講我唔知噶嘛。 我講完你都唔會明噶啦。 係咁都。講我一定明，你講我有機會明噶嘛。 但你都是这个选我。 我这边模拟回以前跟那些女朋友呢都是水瓶座的时候都是类似这样的状况的。但你自己 都觉得了。 我自己知道、這個、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其实都。 是 是是怎样呢你觉得是。 你怎样形容呢会是。 善变啦即变得很快啦即是不好就是令人无所适从。 嗯 是啦。 是不是以往的另一半都会有讲过这样东西呢同你、 即其实我有时知道自己错终于。將歪理變成好似哇大條道理咁樣咯， 嗯、 即係我知道自己做得唔好，即係從錯誤中學習咯。同埋之前嘅愛情會令到我更加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唔咩唔得咯，係咯。係、 嗯、你拍過幾多次拖？ 嗯，幾多次拖？幾次咯？點答你？ 咁尷尬。 嗱，我唔會好似嗰啲香港小姐咁，冇、啊、拍過拖啊。 咁你有啲咩係唔要或者唔得嘅嘅嘢咧？ 剔除咗嗰啲啦，你話即係拍過之後你就知道。 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好容易俾人影響情緒，受情緒影響，同埋我個人係按心情去做事啦。咁依樣係我嘅缺點啦，我都想慢慢去改變啦。咁第一，我唔希望佢俾好多負能量我，或者即係負能量唔係即係可以共患難，但係唔係。即系影响到我的情绪咯， 系、嗯。如果唔系，你就要使钱买翻开心啦。 系啦，喺银包拎钱喎。 系啦， 太过分啦。 除非佢买嘢氹翻你，又另一件事。 咁都唔会咁好啦，不停 loop 呢个过程，不如大家开心咁样咯。 系，即系一啲乐天啲嘅另一半系会好啲嘅。 系啦，同埋 如果佢冇情绪影响你咧， 咁又唔得喎，好目睹系嘛？ 啊，即系冇乜。 佢又唔系目睹嘅，但系佢唔会同你讲咯，即系有啲咁嘅男仔噶嘛。你完 善于表达， 系咯，你捉摸唔到佢究竟系开心定唔开心， 但佢唔会俾啲负面嘢你。 系啦， 系。 但系咁会一齐耐咗，佢会更加即系表露自己啦，即系。 冇嘅，有啲人系咁样，即系我冇企，嗯，冇啊，翻工都系。 咁都几新奇啊！呢啲人 未遇过，辛苦添，原来系新奇， 新奇自产。 未遇过嘅呢一种就 未遇过啊。 咁跟住仲有头先，你好似想讲。 就是想揀啲，即係我需要你嘅時候，你會喺度咯。 嗯， 好重要。 而唔需要嘅時候就唔好嘈住。 咁又唔係，即係我個人係比較少即係要人幫嗰啲，即係我厚面皮唔係面皮薄啊。 係。 即係我好驚俾人拒絕啊，咁所以我盡量都唔想人哋幫我。但如果我開到口，我都希望你幫我，或者我好少主動嗰啲人嚟，慢熱啲咯，可以話。 嗯，但你嗰種。即嗰種協助係一種心靈上嘅協助啊，定係實際操作上要協助到咧？ 兩樣都佔少少咯。 嗯，因為有時未必幫到手噶嘛。 嗯、 未必幫到手，但你聽我講已經覺得好好咯、嗯。 因為有例如我 M 痛咁， 我幫我呢啲就唔使啦。 我可以點啊？ 哦，飲多啲水咯。我聽過一個就叫佢食止血丸啦。即系 呢啲系咪唔讲好过讲喺你身上？ 嗰啲嗰啲可以翻屋企瞓啦。 但系你自己系即系喜欢咩类型嘅男仔？ 中意幽默。 嗯， 你试下讲个笑话嚟听下。 谂唔到 ，sorry 啲。用翻呢一句，难唔难揾咧？幽默嘅男仔其实。 幽默嘅男仔都。 好多人自称幽默噶嘛？ 系啊， 系啊。即系我啲电台佬成日以为自己好好笑，系啊！但其实你去到识女仔或者同女仔倾，你发现唔系下下都 work 噶嘛？ 系啊，啲自以为好幽默嗰啲，即系自信太高嗰啲就 拜拜嘅，系。咁所以即系 so far 嚟讲，你都觉得自己系 系咯，即系笑点系高定低咧？ 我低噶，其实即系好容易开心咯、 啊。你有冇一个笑话可以试佢？ 你我已经好开心，你笑到咁。 肥仔几搞笑， 系啊！ 睇到你个样， 系啊！ 我见到你个样就好开心啊！ 你讲笑话，你自己笑紧已经好好笑啦。 主要啲反应快，同埋笑点即有翻咁上下， 系啦，转数快咁咯。 哦 ，pay me 噶， 系啊 ，pay me 啊！ 呢个得唔得？呢个 我之前我未识转数快嗰阵，我个 friend 喂你转数快，佢话吓你赚紧我，我即刻即系 我 pay me 啊！ 其实你都几搞笑啊！ 喂，呢啲肥仔几好笑啊！ 系啊。 女神实验。 好啦，跟住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俾海林嘅。呢、這个情景题就系、 如果即係你嘅另一半偷食，你會寧願佢係精神上出軌定係肉體上出軌？ 其實都幾兩難喎。 嗯 嗯， 有冇試過？ 嚇，咁話實有啦，但係 唔係你出軌定對方出軌？ 哦， 係 啊，即是 另一半， 两人都试过，即是话冇出轨都搵搵边个信啦，系咪先？系咯，我宁愿佢系精神咯， 宁愿佢精神出轨， 系因为我个人有洁癖。 哦， 身体洁癖，可能即系觉得你吓你掂过第二个，咁你又翻嚟掂我，咁 系 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系咯，即系。 嗯， 系咯，你有病咁我点算啊？ 系， 但系话你都试过出轨嘛？ 系嗱， 系咯，嗱，我转数好快啊呢坛嘢， 转数快 呢啲啊直情啊，我就嚟去埋支付宝噶啦呢坛嘢，好快几样嘢加埋唔够我快啊！ 咁你自己嗰阵时 系咯，系精神定系肉体嗰时？ 精神先啦，因为女人其实睇精神，即系你当你。最失落最低落的时候有个人开解你已经哇即是加分啦。 嗯 嗯。 是啊，同埋我是挺多问题那些人来的嘛。即是很多时候吓点解嘅那些呢，即是如果一个人成日答到我问题我会很开心，即是觉得很好咯。 嗯。 所以通常就是精神之后就。 先的。 是啦，就好想以身相许。 哦。但你说成日会有那些问题点解啊，即是那些是哪一类型的。 啊点解个树叶会绿色嘅， 系定系啲人生上面嘅？ 点解你仲未死噶？死人仔咁样， 点解你咁多口嘅咧？咁样 即系全部呢啲都有啦。 真系唔好尝试挑战你，咩都有啲。 系啊，最紧要系答完我系简单易明咯，即系太复杂我又唔明，太复杂我不如自己上网睇。 嗯， 系啊， 系即系点解你仲未死？我长命咯。 嗱，呢个都可以即系说服到我，我觉得 说服到你 系我好容易说服嘅啫。 咁上次即系你嗰次咁 turn out 嗰个结果系 分手啦， 即系两边都分咗手嘅，其实 哦吓嗰啲好短暂嘅啫，偷食。 嗯， 即系亦都冇即系维持好长嘅时间，即 系啊，即系冇必要咯。因为其实我个人我有内疚，即系我有人性嘅，都即系我未去到 泯灭良心啊， 我未到嘅。 啊，几好呢个四字成语 系啊， 系即系我未去到呢个咯。 系， 即系我个人系你一对我好翻少少，我就唉死啦， 就会心软啦。 系啦， 哦，咁男朋友即系 let's say 有个新嘅男朋友，然后佢精神出轨，咁你会尝试去叫做扯翻佢翻嚟啊，定系？ 你会放手 系啦， 你走啦咁样。 我个人咧，比较佛系，同埋唔中意同人争，即系觉得如果我借翻你翻嚟，你咪去，即系将来都会咁样。 嗯， 即系重蹈覆辙咁样。 系， 即系所以冇必要咯。即系如果你为咗，即系如果我做第三者，你为我放弃佢正印嘅话，咁将来即系都会 再重复一次。 系啦，我觉得系咁样咯。 哦， 即系冇必要咯。即系你系我就系我，唔系我就唔系我一啲嘢。 哦，但你要谂呢个问题有啲 哦，系啊，即系 let's say 如果肉体上出轨，咁佢嗰款系 let's say 系有啲系饮醉酒，你又原唔原谅到定系？ 饮醉酒嗱，我听讲啊， 嗯，酒醉三分醒。 嗱，饮醉酒通常唔得嘅。 哦， 嗱，咁所以嗱，如果 系或者嗰个肉体可能系纯粹系。攬攬石石去到那個地步，即未必是、 啊、即未埋牙嘅， 系啦，未去到那個咁重要的關頭，可能攬攬石石， 挨挨蹦蹦啊嗰啲。 咁我覺得如果咁樣，佢哋一定會再進一步咯。 哦，係、嗯啊、即佢好似慢慢循序漸進咁樣。 係咯，即嚇點、啊、會就咁收手啊？ 你又好似你講到又好似覺得， 我都覺得冇理由咁易收手 嘅。即我唔繼續又好似對唔住自己嘅。 赚少少喎，即系 呢个又好合理。 过往系用咩方法发现到咧 ？check 电话咯， 嗯， 同埋我直觉咯，即系通常咧，我系嗰啲会系咁追问，同埋可能我之前嗰啲男朋友都讲大话比较渣啦， 嗯， 咁所以同埋可能冇乜心去讲大话啦，咁我问多几次佢咪嗰啲咩盘传闻嗰啲咩，即系讲出嚟， 全盘托出啊， 系啦， 和盘托出 ，sorry， 系啦。 政治刑警在隔离， 系啊，就讲晒俾你听。 系啦，咁系咯，即系我嗰阵，我个人好简单嘅啫。你只要你用心呃到我一世， 就 OK 啦。 哦，咁得啦。 哇，好有信心喎、 啊。OK 講大話我最叻啊！ 我係最唔叻講大話，所以唔會講大話。有兩款俾你揀。 最叻講大話。 你連咗搞款，從來唔會講大話，定搞款講大話好 叻。今日未食飯，今日都 係。 但明我食咗兩餐飯。 講大話好叻啊！ 系啊，一副又講大話好叻，你 先邊方面先講大話好叻？即係淨係偷食啫，定其他都好叻？ 任何嘢， 或者愛情上面， 好 啦，我揀老實型咯。 哦，有啲可以係好善意嘅大話噶嘛？ 例如， 例如放心啦，我冇嘢啊，我真係冇嘢。 嚇！一聽就知唔係冇嘢。 係咯，冇嘢唔使講啦。 喂，我都聽得出先。你又唔使要海林， 咁咪幾符合佢嗰個心理測驗咯，即係單純咯。 係啊係啊，20%，一聽就聽得出嚟。 肥仔睇唔到你 穿啊！ 恭喜思瑤。 嚟到訪問最後咧，我哋啊準備咗禮物咧俾海林嘅。你開咗個題目就係令人可以放鬆 relax 嘅禮物， 係、 有冇原因去出呢個題目俾我哋兩個咧？ 即係點解會出呢個題目？因為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而家都好緊張啦。咁同埋我個人本身都係有少少精神緊張嘅，即係會俾壓力自己，同埋好中意諗嘢嗰啲人啦，好中意幻想啊。 係 咁。系咯，咁所以我就想一样嘢令到我放松。 嗯， 多谢呢位佳丽啊！ 系，多谢。 最尾加一句，希望世界和平啊！ 我净系想参选嘅啫。 Love and peace。 但你自己中意收开啲咩礼物？ 中意收开一啲啱我用嘅礼物，即系例如我唔戴颈链，你送颈链俾我话 吓。你唔戴噶？ 我唔戴颈链，我就会同嗰人讲我。其实我不会用，不如你送给第二个，即是我不想浪费，即是我真的很 直接。男朋友买给你，你都是这样说 的。我都是这样说，因为我觉得吓你不了解我，还想着送给我。 为什么不戴？ 然后我生气了。 为什么不戴颈链？ 由细到大都不喜欢，不知道为 什么。是有东西勒住条颈那种感觉，还 是？是啊是啊，还有你颈链通常冻冰冰的嘛。 是，不知道冻冰冰的感觉。 是。 OK。 那手链、脚链那些？ 戒指啊，饰物那些？ 手链 OK， 脚链就戒指都不是常戴咯。 都是因为冻冰冰的样 子。是冻冰冰。 暖贴咯，买个颈那些。 烧红咗嗰啲咁 啊！但 系 系喜欢啲首饰类啊，靓嘅嘢定系实用？即系啊，唔紧要，你送个厕所板俾我。 送牙刷 系咯， 电动牙刷。 电动牙刷我都唔系成日用 嘅， 我觉得。 刷牙噶嘛佢。 你话如果你话你帮我刷埋 ，OK 啊 ？OK 啊，帮你刷。 即系你中意啲靓靓地嘅嘢啊，定系啲实用啲嘅嘢？ 实用啲咯，因为我个人好奇怪，即系我觉得靓嘅我肯舍得去买，但系实用嘅反而我系唔舍得去买咯，有时。 嗯， 好奇怪， 佢会调翻转。 你呢排最需要嘅系咩啊？ 最需要放松嘅嘢 咯。你好唔放松咩？个人 而家好紧张啊！ 都系真系好急咯，好多人话我好急咯。 嗯， 咁你本身定呢个题目，你觉得我哋会送咩俾你？ 香薰嗰啲咯，对呢啲啦。 好啊！ 哎呀，哇！哎呀，好彩你哋唔系啊！ 你系咪啊？你 我先咯。 系你咪香薰啊？你攞出嚟。 系。 喂，我拣呢一个好出名嗰间。泰国百货， 等阵拣嗰个系啦，即系知道大家明点解啦。 系 呢一个咧就泰国， 真 系 好老土啊！买香薰， 哇！但系佢别出心裁嘅，拣间铺头。 咁呢个有啲花香咁啊，因为我拣，因为我企喺铺头嗰度咧，佢好多唔同嘅味嘅。咁我逐只 search 睇下边一只系真系又可以舒缓到压力嘅咁。 嗱，虽然老土，但系加分加分。 系啦，呢一只系香茅，香茅。 咦？我琴日先买完香茅，我先 知噶。 香薰， 香薰， 因为香茅可以驱曱甴同驱蚊。 系啊，我早两日都食完香茅猪扒。 系啊， 我先就 你讲出嚟。我觉得有啲嘢实用，但系最紧要啱用。 系，最紧啱用。 系啊，所以拣呢个香茅嘅香薰嘅。 我要拎嘢先， 有个花型咁样样啦。 系几靓。 系依你嗰个好神秘， 好大嚿噶。 哇，系佢好少收得咁埋喎，佢嗰啲嘢。哇，我有信心啊，肥仔。 我买一支酒啊。 哇。酒我会拣完 咩酒啊呢个 我唔知道我清酒我纯粹觉得佢樽几靓 嘅 因为对于清酒个研究唔系特别高但我纯粹见到佢樽几靓唔系我即放松我第一下都系谂起香薰嘅俾女孩子 系 但你太了解佢系咪 唔系我问心自己嗰句你有咩令你放松酒。 走，你想我走？ 唔系我 节奏快， 但我觉得即有时真系要。即係最銷售咯，即係當然唔好飲咁多啦。 係適可而止， 係 幾好 嘢喎！你知道我哋呢度點玩喎？ 但係我覺得 有時咁樣 relax 下幾開心。 即係我點解要揀酒？因為香芳，我昨天買了，真的 我幾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不過比你快一步。 雪了過 了，剛剛就拿了雪了，是啊，就在雪櫃拿過來， 不如原房開來喝一下， 一 人一杯，乾了它。 所以今天你選一贏， 香芳就是太老土了， 無話可說。好啦，都話呢個天秤座同水瓶座好夾啊， 係啊，真係 好夾啊呢個。好啦，今日再次多謝海林，thank you。 係，多謝阿一，多謝波成。 如果大家去到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睇 Evina 嗰张相嘅话，嗰张合照啊，会发现佢块面红红地，系啊，因为完咗访问之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话，当局正系同十一个国家磋商建立旅游气泡，旅发局会同业界商讨卫生服务准则，协助卫生署研究相关措施，俾旅客安心来港。彭耀佳话，香港现时仍然未通关，相信今年十一黄金周入境旅客人数会非常低，希望待疫情回落至低水平之后，尽快重推旅游就在香港计划。彭耀佳又话，旅发局非常重视会议展览项目，预计有几个活动出年年底至到后年在香港举办，相信可以带动住宿同餐饮等业界收入。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公布第48届十大杰出青年选举结果，共有7人获选为十大杰青。 五人来自演艺、康体、文化及艺术界别，包括歌手容祖儿，同香港旅游同香港游泳代表队泳手欧海顺。其余获选者分别是视障女高音萧海欣、香港棋院象棋发展总监周世杰、香港专业接子艺术家陈柏希。另外两人分别是儿科医生、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助理教授曹允儿，同埋医管局病人安全管理与风险管理经理、伤残青年协会主席吴家荣。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型肺炎入院，检测结果呈阴性的竞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特朗普确诊显示要认真看待疫情大流行，并告诉美国民众知道戴口罩比做一个硬汉更加重要。拜登继续造势活动，去了密歇根州拉票。他说和太太祈祷，希望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早日康复。他在演讲全程戴着口罩，有别于以往在讲话前除下口罩。拜登说这个不是政治问题，提醒所有人必须认真看待疫情，他不会自动消失，敦促所有美国人戴口罩，经常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周边九个城镇局部封锁，压制第二波新型肺炎疫情扩散。480万人受到影响，成为疫情反弹以来首个再度实施封锁的欧洲首都城市。从当地星期五晚开始，民众除了翻工、翻学、就医和去银行等的理由，被禁止离开居住地区。餐厅和酒吧只可以营业至晚上十点，入座率只是准一半。民众聚会不可以多过六人。马德里地方当局入禀法院，挑战这一项由中央政府颁布的局部封城令。西班牙全国累计接近79万人确诊，每10万人就有730人受感染，高过全国其他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一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在龙翔道同呈祥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凌晨三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现在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而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松屋村的快线亦都是封闭，龙尾去到明爱医院。咁就因为道路工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封闭，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松屋村一段的快线亦都是封闭，龙尾明爱医院。另外提提大家，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五点，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的第一号自动缴费通道，即是靠左边那条会临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是需要使用第四号自动缴费通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由于管道出口较早前曾经有坏车，所以现在将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九龙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后少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仍然系挤塞，车龙就排到井栏处。新界方面，新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近南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转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還要定期檢查洗手盆、浴缸、座廁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滲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應立即安排合資格技工檢查和維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裝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開港漫，相信沒有人認識邱福龍這三個字，究竟是什麼動力驱使佢参与港漫制作四十年呢？系爱定系责任啊？ 当然我系热爱漫画啦，如果唔系唔会挨到咁耐啦，系咪啊？而我相信要做得好先有人睇，但系其实推动我系我屋企人，即系如果冇屋企人，我相信我会退咗休。并且是讲嘅，我系为咗漫画牺牲啊，其实唔系。 如果你都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试认真做，由子龙负责嘅慢动作啊！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哋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哋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哋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I see trees of green.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斯芬啊，听讲阿 May 咧骗财又骗色噶，你小心啲啊！ 嘿 ，Kitty， 佢而家冇呃我咪得咯。 佢仲结过两次婚添。 嘿，好多人都系咁噶啦，冇嘢嘅。 哇，斯芬你个人真系够大方啊！不如咁啦，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就同听众讲下情人有啲咩黑历史，黑到你会接受唔到啊！ 好啊，我冇咩接受唔到嘅。 咁啊好啦，听讲阿 May 以前系男人嚟噶。 OK 喎。On a Saturday night.对印尼朋友来讲，香港和印尼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我是 Aka， 我是印尼人，来了香港读书，现在是香港做事。最大的分别我觉得就是香港人吃饭可以搭台，印尼人少一点这样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爸爸，学校话咧想我哋同阿女亲子合作整本绘本噃，点整好咧？ 不如我哋上香港电台网站 Web Plus 绘本真有缘啦，里面介绍绘本系点样诞生，可能俾到灵感我哋。 好啊，我仲可以负责写故仔，图咧就由你同阿女画啦。 啊，我净系识画火柴人啫，不如睇咗绘本真有缘先决定啦。 香港电台 Web Plus 绘本真有缘， 一齐保存童真。 菌啊！我要消灭你。 我是单细胞的真菌，是很难消灭的。但是不是样样菌都是衰菌来的，好像益生菌和我咁。 吓，咁你有什么作用啊？ 发酵咯，你平时吃的面包都是靠我的啫。 想知道整个发酵原理，就要星期日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八点半，黐住我哋李慧妍、周家俊、赵善恩主持的 STEM 想创实验室。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想知道更多关于发酵的原理，就记得听实 STEM 想创实验室。 你明明不是想讲发酵的。 是啊，想听到发酵的原理，就记得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教你怎样发酵啊。 即是等于我识有些女仔他们的喜好的时候。 好啦，报一报时间啦。 好，而家嘅时间系下昼3:42，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报埋呢个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晴朗嘅天气。 咩叫高空反气旋？ 唔知有个气旋。 你唔系读地理嘅咩？ 俾个英文我可能会知。 真系我唔知道，即系个气旋同反气旋系咪逆时针同顺时针？ 可能佢嗰啲咩 anti cyclone 咯，所以就反逆时针，即系个转向。 哦，即系顺时针同逆时针啊，真系。 Maybe，OK，Maybe、 okay。 Maybe。 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又到我呢个贫穷小厨神出嚟推介啦。今个礼拜啊，推介大家买一样嘢，就系嗰啲 grill pan， 唔系煎 pan， 系 grill pan， 即系嗰啲咧，四四方方，咁然后上面有一条条坑嘅，咁咧个作用喺边咧？就是当你煎完块扒出来之后呢，你真的 feel 到自己有一条条坑啊，咁然后呢你会觉得哇，成件事个格局又好似唔同咗，好似即刻劲咗好多。咁啊，点解无啦啦咁样推介呢？话说呢，小弟屋企呢个细佬呢就非常之喜欢煮嘢食嘅。咁早排呢佢应该係买咗一块咁嘅嗰啲 grill pan， 咁然后我就贪得意攞咗嚟试啦。係几有 feel 嘅。即系你煎完之后，你见到嗰啲坑纹咧，就好似你平时落去西餐厅食饭，你真系见到人哋有啲网纹喺度咧，咁然后就觉得自己都即刻升格咗做一个厨神。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是、推介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买翻个 grill pan 而唔系煎 pan。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买翻个 grill pan， 唔知点解阿一佢头先同我都系试咗好耐，点样读呢个字？ 我哋上网 YouTube 揾 pronunciation， 都觉得我哋读完出嚟都唔似英文。 我读其他 OK 嘅， 系 Hong Kong 系啦，但系 grill pan 硬系好似第二啲嘢，我唔知道，好似街头霸王出招嗰啲 KO。咁啊嗱，其实咁样嘅， 嚟。 即系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啦。咁啊，提过小弟嘅细佬咧，即系小弟嘅细佬，即系细细佬咧，就买咗 攞你 嘅细佬出嚟喺屋企，应该 细佬正视小弟 系啦。咁小弟嘅细佬咧，即系阿细细佬咧，就屋企好中意煮嘢食啦，之前提过啦，屋企自己整海南鸡饭啊、姜黄饭啊，好多嘢啦。咁佢嗰块嘅 grill pan 咧，系我发现咧系最手啲嘅，真心最手。我唔知系咪关。即系呢种嘅 厨 具系用呢一种嘅，佢真系成块都系嚿铁咁样咯，佢好聚手嘅。OK， 咁跟住我嗰日就打开个厨柜嘅时候，发现咦，做咩多咗块 pan 嘅？因为我平时都系用二结镬啫嘛，或者系二结 pan 啦，系啦，即系阿嫲用边个咪用边个咯，我冇研究噶嘛，喺我眼中，我得两样嘢要嘅啫，一个攞嚟煎，一个攞嚟煲公仔面嘅啫，系最喺我嘅人生入边系得呢两样嘢有用嘅啫。 点知有个新嘅嘢出现咗？ 系啦，然后一拎上手。哇，有坑纹嘅， 好聚手， 系聚手嘅，即系我觉得系第二位噶啦，十大武器之首第二位。 有冇觉得会唔适用啊？ 我冇、啊，我又冇觉得唔识，唔、哦、系、啊、有嘅都系，所以都有嘅，唔好咁 firm， 因为我有上网睇 How to use grill pan， 系啦。但系我有啲纠结，因为有啲人话咧 grill pan 系唔需要落 oil 嘅，唔使落油嘅， 唔使系。 有啲话唔使，因为烧烤即系你平时烧嘢食都唔会落油噶嘛。 哦。 咁有啲就话要落油，咁但系佢落油嘅方法咧，又唔系你就咁好似平时你个二结镬落油，因为佢有坑纹啊嘛。 系啊。 咁你如果你落油，咁佢咪系啲油咪喺晒啲坑嗰度咯。 哦。 咁咪冇用咯，系咪先？所以有啲人就话，如果你有个扫嘅话咧，就即油下嗰、那个。 系。 好 似烧嘢食茶蜜糖咁 样，系啦，又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咧，系喺你腌嘅时候咧，你倒少少嘅油喺个食物嗰度，即系咧，即系我系鸡柳嘅， 系， 咁你咪直情搽喺嗰块肉嗰度咯， 啲、哦、油就喺嗰个食物度啦， 系啦，咁、 哦、 我上网就睇 how to use grill pan， 就咁样学识咗呢样嘢啦， 我真系 好啦，咁跟住其他嘅步骤都一样，因为都系开炉然后等佢着啦。所以其实处理嘅方法一样， 喺前面嗰度啫， 系啦，咁但系有几样嘢，我觉得系成件事系点样咧，因为。阿细佬咧，佢成件事系一睇过，咩叫一睇过呢？系由最开始嘅买材料、处理材料、腌制材料、煎材料，去到最尾上盘同埋用膳咧，都系高格调嘅嘢嚟嘅。虽然大家住喺同一间屋， 系 一屋檐下，其实大家都系啲麻甩佬嚟，但佢成件事有格调。第一格调，佢系上网订啲食材翻嚟， wow. 然后有保鲜袋送到过嚟啦。 哦， 咩扒呢？有虎头扒啦，真系虎头扒，即系你点知系虎头扒？因为佢真系虎头嘅形状啊嘛，咁梗系虎头扒啦。我估嘢，因为佢即系嗰只咧，好似即系有个 我明 我哋 病， 我哋都有拎住个病，但我哋嗰个系羊架。 好罩多噶， 仲系嗰间日式嘅意大利餐厅入边嗰个39蚊两件嘅羊架啫嘛， 佢成嚿都系肉， 佢成嚿都系肉啦。 哇， 好啦，跟住之后咧，佢系有一块嘅，我唔知咩叫金属砧板定系点样啦， 就攞嚟俾佢做切啊嗰啲啊， 俾佢做 defrost 即解冻啊， 连呢一步都要 系啊。 我平时喺屋企解冻，揾个兜加啲水落去，好似攞啲厨师肠解冻咁嘅啫。 佢好蒲啊！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就下一个步骤啦。咁佢就腌材料啦。咁佢有啲买咗啲嗰啲，嗰啲叫咩啊？总之佢有一堆嘅腌料，我唔识分噶。 佢有冇个架摆住噶？ 诶，冇冇，都系同一个，因为屋企地方真系唔大，但佢有两三樽系佢自己用嘅。 系， 然后嗰两三樽系会嗰啲咧，即系我哋平时系打开个盖。 倒啦， 倒啦，系咪先？ 佢边佢扭啊？ 佢嗰啲， 哦，知唔知我哋繁育嗰啲扭啲扭啲芝麻嗰啲落去？ 系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我都有买香料嘅，其实 系， 我就睇两样嘢。 上用啊，平时 唔系，睇两样嘢嘅，就系睇嗰个叫做价钱啦，同埋睇个钠含量咯。 系， 我买啲低啲啊，个肾唔好嘛， 或者 肾亏啊，系啊， 最平啊嘛个价。 我买咗个，搵日推介俾你，好平抵玩嘅。香草嚟嘅，系啊，因为个 sodium 钠含量系最低嘅，系啊，得零嘅， 冇乜嘢咁， 感觉上次健康啲，我就系咁样。好啦，咁去到佢煎，咁啊煎，其实大家都系咁煎嘅啫，系啦，咁啊， 你唯一可以掹车边同佢一样就系煎个喺个位， 唔系，但系我有啲些少研究嘅，因为早排减肥咧，翻到屋企都系食肉啊嘛，系咪先？咁啊，上网睇如何煎牛扒啦，最尾要落啲牛油嘅。 在哪一个步骤？ 即是你差不多煎完，嗱呢、這个就唔关我细佬事，我自己上网睇嘅，就系 how to cook a steak 咁样啦。即系你发现永远唔识就系上网问，然后 how to 乜乜乜咁样啦。系啊，那谁？ 你连我哋 search how to pronounce grill 系啊，那谁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咁样。哎死啦！唔记得点样原谅自己添。等我搵只上网 先， 上网 search 人哋本身首歌好 sad 嘅，其实俾我哋搞到成件事。好啦，咁跟住之后，我去到边啊？系啦，咁佢话大概系啦，煎30秒，每边煎30秒，咁煎到你 feel 到佢脆嘅时候，你就再落淋上碟嘅时候，再落牛油， 哦、 就令到佢有啲牛油嘅香味咁样啦。 哇！ 同埋一上到嚟唔可以即刻食啦。OK， 咁即系我细佬系咁样啦。咁但系佢发现咧，其实我喺佢嗰度咧，发现有多一样厨具你系需要有，而令到成件事咧再升华。 即系除咗 grill pan 之外， 系要多一样嘢嘅，多个夹。 咩夹啊？夹佢出嚟嗰个夹， 烧烤夹。 哦， 嗱你谂下，你谂下件事，你用嗰啲 grill pan 嘅时候，如果你系攞个中式筷子去反，件事系咪唔夹咧？但系如果你攞个夹去夹， 系咪好有 feel？ 好似好专业。 系啦，咁同埋你可以连侧边都可以敲埋啊。 哦， 即系首先我唔系好识揸筷子嘅人啦，咁所以揸筷子系有啲棘手啦。 系咯，仲斧头把咁大。 咁然后佢又大嚿啦，同埋咧，如果你要真系叫做讲究嘅话咧，其实你系煎咗正面、反面同埋侧面，你都要煎噶嘛。 封住晒佢啲肉先啊嘛。 咁但系如果你我哋呢啲拿筷子嘅人系会有啲好似唔系好聚焦。 成日跌咗出嚟。 系啦，但系如果你攞夹嘅话，即刻觉得夹夹声啊！ 轻松简单， 系咪先？嗱，夹我买得起，个 pan 我买唔起，所以 pan 我用细佬嗰个嘅。 咁跟住就搞掂咯。 跟住上碟，系啦，上碟咧，佢系会有啲，因为最你煎完之后会有啲汁噶嘛。 系啊， 其实佢啲汁咧系佢搵啲匙羹。滗起咗之后咧，好似人哋西餐点 点 咩 汁咁 样，系啦，围住个边咁滴几滴咁样嘅， 太有心思啦。 系啦，然后由于大家间房都系咁上下大嘅啫，所以咧佢大家都系冇位嘅。但佢为咗令到成件事有格调咧，佢买咗个餐桌仔啊，即系嗰啲折叠式嗰啲餐桌仔啊，就晾喺大髀度食。 你学你细佬， 但系佢都系，但系佢都系睇康熙来了嘅啫， 都差好远佢嗰件事。 但我觉得。但系嗱，因为咧我嗱，首先嗰啲斧头扒又剩嗰啲材料都系贵价又急冻啦。咁好似啱啱一开始话斋，小弟系一个贫穷厨神，我只系去到24小时喂公嗰度，睇下有啲咩特价嘅菜或者特价嘅肉。 系啊， 早排有个特价嘅鸡柳19蚊有一磅，咁我就买咗翻去，因为第二日就过期啦。 我谂佢嗰啲应该190蚊啊。 系啦，我啲19蚊嘅啫。咁跟住之后咪买咗翻屋企，咁然后。冲凉嘅时候咪腌咗嗰10分钟咯，人哋腌一日咁，我腌咗10分钟啦。 有块嘢喺度， 系啦，咁唔系我就咁腌，我直情用埋佢原本个兜啊，即系佢有嗰啲买嗰啲扒嘅时候，佢咪有个发泡胶兜啊，直情喺嗰度腌啊， 即系话咗两个镜头同时整，阿一同佢细佬差几远啊？ 咁然后搵啲手揦下佢，咁好似即系令到入味啲咁样，系啦，咁然后就摆入去个 grill pan 嗰度就焦啦，唔系佢就焦就煎啦，就煎啦，咁跟住之后。咪上碟咯， 系做到嗰种嘅，不过系 唔系 到嚟， 系唔系咁？因为个旧肉都有嗰啲悭纹喺度嘅，系高格调咗嘅， 系做到。 但系我只碟都系平时炒咕噜肉嗰只碟咯， 好心理啊！ 即系好似我系炒咗中式鸡柳出嚟咯， 有悭纹嘅鸡柳，差啲西芹咯，加埋啲西芹边同埋 加啲腰果啊， 系啊腰果， 件事就 fit 啦。 你做全套啊，好心理。你都反正用到个 grill pan 啦。 唔系，我而家冇用个 grill pan 啊。 点解？整烂咗。 因为太重了，我就用翻二结镬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你好，呢度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呢位听众点称呼啊？ 我叫一仔啊。 哦，又系你啊？今个礼拜你想点啊？ 我今个礼拜咧，因为这个月啊发生咗好多嘢啊，所以我觉得咧，我有啲空虚啊。 哦，你觉得自己有啲虚空啊？ 唔系啊，我系空虚啊。不是虚空啊， 是咯，就是虚空咯。 不是啊，你可不可以听我讲啫？我是空虚啊，不是空，哎呀，总之我不是虚空，我是空虚啦。 不要啦，这一首歌送给你啊。 自在菩萨，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 跌覆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思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波耶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即说咒量。卡爹卡爹，帕拉卡爹，帕拉森卡爹，我的娑哈。卡爹卡爹，帕拉卡爹，帕拉森卡爹。 近排心情唔好都系听呢一首歌啊，听下下个礼拜吹啦添。 梁有千，你个人咁燥底，你又觉得阿一十分满分嘅话，佢嘅燥底指数有几高呢？ 可能八至九分。我真系讲咗我自己嘅少少问题啦，跟住佢变到激动，然后佢自己上演咗一个个人剧场，咁我觉得佢系真心嬲咗。 我是 Crystal 梁又千，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